那我们我有一点要就是讲马可福音之外的书，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是专注于圣经的很多知识的真理。事实上我们需要学习和了解真理，这个是没有错的。然而我们不能忽视或贬低福音的重要真理。福音的信息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真理而已。它就是真理，福音就是真理。仅仅有真理是不够的，我们的灵魂迫切地依赖着福音。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就是我只有几次要讲到，还有几次要讲到，我讲专注于一些精心挑选的福音经文，就是直接讲到福音的经文。这些经文仅用几节经文就触及了圣经好消息的核心。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默想这些经文，甚至把它们背起来，让上帝的话语坚固你们我们的信心。基督的福音能塑造并更新你们的生命。今天我们的第一段经文就是提多书3:3-7，那我今天会读1-8，就是提多书。提多书3，我念1-9。保罗写给这个提多，他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执政的、掌权的，要服从，预备行各样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吵，要和气，对众人总要显出温柔。然后讲到的经文，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做各样私欲和厌乐的奴役，在恶毒、嫉妒中度日，是可恨的，而且彼此相恨。但到了我们救主上帝的恩慈和慈爱显明了的时候，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上帝接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让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然后第8，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坚持这些事，使那些以信上帝的人留心行善，这都是美好且对人有益的。阿们。以上是上帝的话。当我们这周默想这段经文时，我回想起我们一年多前讲到的书卷约拿书。提多书3的要点是什么是得救？那这些经文中，保罗介绍谁是拯救我们的？谁是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然后保罗说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约拿呢？由于违背上帝的命令而导致的一系列事件， 他最终落入了一条大鱼的肚子里。在深海里面的这个渔夫中，约拿在这个二章九节呼喊着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因悖逆被抛进海里，除非主拯救他，他怎么可能得救呢？没有办法。当他在大鱼腹中的时候，他得救了。那他做了什么好行为呢？没有。他是在悖逆中被鱼吃了。上帝在他的心中做了奇妙可畏的事，所以他宣告上帝有拯救的大能。那我们呢？我们如何得救呢？谁能救我们呢？我们能救我们自己吗？不能。今天的经文就会告诉我们。我想请你们注意看这个第五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里的重生这个词？重生，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重生和更新的意思很接近。我们还可以看到重生意味着新生，这确实是我们今天经文的重点。什么是得救或重生？我再说一次，救恩出于主，主耶稣基督拯救了你，你不能救自己，你无用任何方法来拯救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这是整本圣经的主题，不是吗？圣经就是救赎的历史，这是上帝的救赎故事。无论你翻到哪一页，你翻到旧约，翻到新约，翻到雅各书，随便翻几节，你总会发现我们的救主上帝就是拯救人的上帝。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上帝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诊断。如果有一个诊断，这就是测出病来了。是的，人类的病非常的严重，其实人类都死定了。我希望能把这第一点讲短一点，正如保罗在写给提多的信中所做的那样，他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停留太久。他希望我也希望也不会停留在这个太久。在第一和二节中，保罗刚刚劝告了提多，要他吩咐克里特岛的这个基督徒去做各样的善事，因为他们也曾经和其他的克里特人一样，所以现在他们被告知为什么他们应该 以恩典和温柔的方式对待执政掌权的和所有的人。事实上，这份清单让我们知道，在基督出现之前，在他掌权之前，我们也和他们没有两样。这里有一个清楚的信号，说明我们为什么需要被重生，这是对人类背叛上帝的处境的描述，这是对人心问题的描述，这是一份道德罪恶的清单。保罗就是这样解释我们与上帝的个人关系之外的生活。这份清单描述了我们在领受恩典之前的生活，这是我们遇见上帝的恩慈和慈爱之前的光景。实际上可以分三类，好帮助你们更明白。第一类的恶习集中在我们在上帝面前属灵上的这个迟钝。在基督之外，我们自己曾经是无知的，是悖逆的，是受迷惑的。我们曾经是无知的，缺乏对属灵的理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都不明智。我们缺乏对上帝和他的工作的所有意识。那是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倾向。我们也曾经悖逆上帝，我们不愿意被他的话说服。保罗在1章16节谈到了这一点，他论到污秽不信的人说，他们宣称认识上帝，却在行为上否认他，他们是可憎恨的，是悖逆的，不配做任何好事。非基督徒不想与上帝的诫命有任何的关系，除了上帝的旨意之外，他们什么都不想要遵行。他们也不想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也曾经是受迷惑的。第三个受迷惑的，我们误入歧途了。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不为上帝而活，那你们就是听从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彼得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然后第二类是有关一种奴役。罗马书第6章说，我们从前是做罪的奴仆，但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奇妙之功，我们现在就做了义的奴仆。保罗说，我们自己也曾是做各样私欲和厌乐的奴役。我们不是基督徒的如果我们不是基督的仆人，而是私欲和享乐的奴役，然后这只会导致痛苦和凄惨的生活。世俗的情欲是你能想到的所有罪恶的欲望，任何在基督之外的欲望导致陷入捆绑和束缚。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之前， 你我都曾经被我们的欲望所束缚。然后第三类就是涉及其他的人，因为当我们有意识的拒绝上帝的时候，他也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恶毒嫉妒中度日。恶毒和嫉妒就像笑在人的心里面开始发运作用，这就是一种毒药，作用于生命的每一部分。这与三章二节中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的形成鲜明对比。保罗在其中提醒克里特岛的新信徒，不要毁谤，不要争吵，要和气，对众人总要显出温柔。那恶毒的描述邪恶的另一种方式，这就是一种倾向于邪恶的生活，这就是克里特岛人所熟知的。嫉妒被定义为看到他人的卓越或幸福而产生的羡慕或痛苦，以及怀有恶意。当我们在恩典之外的时候，我们嫉妒别人的成功，只想伤害他们的名声。恶毒和嫉妒的结果是仇恨，我们自己也曾经可恨而彼此相恨。在别人的眼里，我们被认为是卑鄙的。在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中，我们相互反映的是仇恨。我们不知道真爱，也没有得到真爱。我们不想要爱，所以我们互相相恨。我们看着这份列单，听到的这事，我们想，哇，我们真的有那么糟糕吗？这就是三一上帝的恩典、爱和怜悯之外的情景吗？是的，的确是这样。这叫做人的败坏。当上帝在伊甸园创造人时，他说很好，但是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堕落了，所以我们天生都是有罪的，全人类无一例外。这是个坏消息，我们都在这个列表里面。当我们生活在上帝的恩慈和慈爱之外时，我们是真正不敬虔的，充满罪的，上帝和他其他的人的敌人。圣经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中说，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在提多书三章三节所描述的我们的困境，不能透过教育或者职业或者家庭或者孩子的教养或者榜样或者经验等等，我们不能透过这样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都需要重生。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说，对这个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有解药，而这种问题的解决是奇妙的，这完全是上帝恩典的神迹。第四节，以整本圣经中最宝贵、最令人惊奇的话之一开始，他说：“但上帝，或者然而上帝。”我们都曾是属于第三节列出来的，但上帝。若你们熟悉圣经的话，你们可能会知道，在以弗所书二章中，保罗写下了他的另外一句赞美上帝恩典的话。他在以弗所书二章三到五节说，我们从前也都生活在他们当中，就是那些与上帝为敌的人，放纵肉体的食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和别人一样，生来就是该受惩罚的人。你看到吗？就在这里，然而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的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而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可见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曾经死在罪中，但上帝使我们活了过来，这完全是他的奇妙恩典。死者已死，他们无能为力让自己活下去。然而，但是，上帝。第四节，一个非常有力的词，但是开始。因为这但是改变了一切。我们曾经被无知、欲望 和厌乐所淹没，这些欲望和厌乐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我们无法体验主的良善，我们拒绝了他。有恩典，在恩典之外我们是无助的，我们甚至死了，但到了我们救主上帝的恩慈和慈爱显明的时候，那时候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显现。你看，保罗提醒克利特人和我们，是耶稣拯救了他们，耶稣拯救了我们。克利特人无法自救，在整本圣经中，我们看到救恩属于主。耶稣拯救你们，在最远的想象中，因为完全的堕落，你们无法拯救自己，这是好消息。你必须看到，这都是上帝的恩慈和上帝的慈爱，这就是上帝向我们启示的本性。说上帝是美好的，上帝是慈爱的，就是说上帝和我们不同的一回事，是和我们不同的一回事。自从罪进入世界以来，全人类都属于已经说过的罪的范畴。那第一个词，恩慈。当我们想到上帝的恩慈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他的仁慈，他的温柔，他向我们表达的怜悯。 这就是上帝的恩慈。然后第二个词，慈爱，是很特别的词。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每一个英文的翻译或中文的翻译都差不多，但是不太是这样的词。希腊语是 philanthropia。 那如果你知道英文 philo 就是 love， 然后 anthropos 就是 man， so philanthropia 就是爱人，因此更好的翻译是慈善，或者更好的是上帝对人的爱。上帝对人的爱，因为上帝是爱人的。我们是爱别人的吗？人类是真的爱别的人类吗？要记得第三节说人是互相仇恨者。在本质上讲，我们只是爱自己的，因为我们的爱被玷污了。保罗为我们描绘的画面是上帝真诚的爱人，他完美的展现出来了爱。没有上帝的爱，就没有真正爱别人。没有与爱的上帝连结，就没有对人的爱。而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事情。亚当和夏娃因背逆上帝而被赶出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上帝以善良、良善和爱为亚当、夏娃提供了用皮制成的衣服穿，遮蔽他们的羞愧。这是上帝以他的良善和爱，在约拿试着逃避上帝的时候，为他提供了一条大鱼。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当保罗对上帝和他的教会的仇恨达到这个顶峰时，上帝却以恩慈和慈爱圣子向保罗本人显现。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救主上帝用来带来重生的方法。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边保罗谈到我们如何得救，没有任何的行为，无论这个任何的行为，无论多么仁慈和关怀，无论我们多么努力，都无法拯救我们，完全的没有办法。我们无法使自己蒙上帝称赞，上帝不会奖励尽了最大的能力的好人。这是违背圣经的说法。上帝不缺你任何的东西。如果你得到了你真正应得的奖赏，你一定也不会喜欢他，你会承受不了。那么重生是如何发生的呢？美好上帝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是用什么方法来完成的呢？而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上帝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的。这是重生，这个是新生命，是属灵的重生。这是上帝在你们的灵魂中带来瞬间的改变。这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中对尼格底姆说的那样，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上帝的国，就无法得救。保罗将重生描述为一种洗涤和一种更新，而这种转变只能由上帝带来。救主上帝就把新的生命植入你的里面，而这个新生命就像一个重新的创造一样。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上帝闯进来，他闯进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欲望和情感都从我们自己转向上帝，新的生命就开始了。这就是洗礼所表现的象征意义。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被洗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进行深层的清洁，我们因着耶稣活了过来。保罗说，圣灵就是上帝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的。而这个概念也并非是新约才出现，水和圣灵的浇灌也在以西结书36章25到27中这个讲到新约的应许里。他说，我必立清水，滴清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污秽，弃绝一切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然后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如果你们得救了，如果你们已经重生了，那么你们就已经被圣灵洁净并更新了，已经从你们曾经犯下的每一个罪孽中得到洁净。我们已经被重新创造了，要记住，这都是由于上帝的方式，而不是由于我们所做的。即使这些行为可能是合律法和正义的，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最后，我们看到了这个神奇治愈的目的。他说，保罗说，好让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所以我们看到称义 和后世这两个词可以看作是重生的隐喻，因为如果你已经被圣灵洗净和更新，那么你就是已经根据上帝的应许称义并成为后嗣了。这些话是藐视说圣灵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应用这些真理。我们的小要理问答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称义的非常好的定义。他说称义是上帝的作为，出于他白白的恩典，由此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悦纳我们为义人。这仅是因为基督的义归于我们，且唯独用信心来能接受的。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罪都记在耶稣的账上，而他的公义已经记在我们的账上。这个是个好消息，基督所有的义都算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凭信心抓住我们的救主。得救意味着你已经称义了，你已经被上帝宣布为无罪的。三章三节中的列表已经被删除了。我们得救是照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同样，后嗣和继承的这个概念也并非起源于新约。当上帝在创世纪十三章、十五章、十七章与他的子民立约的时候，应许最初的物质的最初是物质的，而现在上帝的子民继承了永生所有的祝福。当上帝的恩慈和慈爱显现的时候，他拯救了我们。永生就是那一刻开始的。我们的生活在希望中，我们真的会永远与他同在。正是这种未来的希望喂养了我们的信心。正是这种永生的盼望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火把，为他而活的火把。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向我们显现之前我们的样子。我们是上帝的仇敌，但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而死了。我们无能为力，但是上帝，我们的救主显现了的那瞬间，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了新造的人，我们被圣灵洗净和更新，我们现在期待与他同在的永恒。那现在我们怎么办？你们绝对无法做这一切，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你们唯一的决心就是顺服他，顺服于他的良善、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常常对自己传福音，并跟随救赎主耶稣基督。在第八节，保罗告诉克里特岛的人怎么样活出来， 他在一节二节也告诉他们怎么样活出来。他说，你们要生活就像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所口里所承认的也要活出来。他说，你要活出来，你的行为也要像你们是基督徒一样，你们口里所说的、所承认的也要活出来。他的意思是，你要说出你说的话，正如你是基督徒。刚刚我说，你要对自己传福音，在其中包含在内的意思，我们不单要活出来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要说出来给我们周围的人听。阿们。我们一起祷告。Our Father in heaven, we thank you for your goodness toward us. While we were yet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And so now we have eternal hope.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Help us to keep looking to Jesus. Now that we have heard the gospel again, we pray that you might appropriate it to our hearts and help us to speak it to others. 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